回为同老人家亲身看望外孙女，只见他清晰而奄奄，身不动，说你病恹恹，这样说林黛玉，他心念被征定了一定。两只翅略把头抬，他低声儿说，老人家您可白疼了我呀，死后天然休想我挂怀，两句话未安，岂有噎住心儿中有那万语，千言说不上来，家母说你好好的养着吧，想人生哪个无有那病何在，老人家痛尽伤心，忍不住这波哭诉诉，他那鬼鬼真被主人好劝待劝，回房去贾母说，把他的后事快安排，大观园的众姐妹起来看望林黛玉，眼也不睁，口也不开，只等到夜静更深，全散去，才想那紫鹃姐姐诉情。相随这记载，从心合意的两无猜，自从我得了这个样的怨念的病，你时时相愁未离开，难为你之中得人意，难为你软语柔情结闷怀，难为你问七问八的随着愁儿转，难为你早起痴恋忍着心儿哀，眼皮儿中也曾闭，眉头儿中招也展不开，似你这满庄奔村千般的体贴，就是我那骨肉的亲人难不上你来。

祖国的王朝是台湾，台湾 天津石调，帮助残疾人，由河北大街小学演唱。 啊。